都知道苏芮，他是第一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人。当年他的黑衣摇滚造型也引领了黑色这种颜色在时尚界的流行，可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地占据巅峰。88年之后，声名之下的苏芮也开始进入了平台期，这个期间他放慢了发行唱片的速度，而且也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。等到他复出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时代听歌人的口味已经改变了。93年的这张《牵手》的专辑记录了他那时的心情。 所以。

北京时间10点整。